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30，系啱啱转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湛安村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近彩虹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湛安村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彩虹村。至于较早前咧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近住平石村桥面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亦都消散，而家龙尾喺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在北角码头。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去龙翔苑。咁而家联合道同埋歌和老街转出去窝打老道嘅交通亦都係非常繁忙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雅丽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公申请个工人就嚟，我有啲担心啊，唔知佢会唔会有冠状病毒病咧？ 都担心噶。咁不如请佢返工之前验下。 中介话姐姐之前做过係阴性，不过我都仲係担心，因为佢等緊转药期间呢会住喺出面啲宿舍嘛。 其实劳工处推出咗个计划，俾佢新雇主家庭理新嘅外籍家庭佣工预约免费做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到时姐姐出示到阴性嘅检测结果，咁咪大家都安心囉。 好啊好啊，咁你快啲叫姐姐登记啦。 我转头就打去俾中介，鼓励姐姐打电话去热线18361333登记。都要提埋佢哋准备好啲资料，好似身份证或者係护照号码同埋手提电话号码等等。不过都真係要快，个计划到9月30号㗎咋。 应该请中介鼓励埋其他姐姐都一起去登记检测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带够水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唔好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同维修嘅山径，危险嘅地方好似悬崖同山间，千祈咪去，咁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諗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呢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呢係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㗎。好帮手。 哦，即係废嘅嗰啲。 每次拎完啲嘢返嚟都话好帮手。 唔係，我係话实用。係实用，唔係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係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4:00至6:00，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盟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同你睇下强个女朋友几贤淑啊！如果我阿薇啊都系咁贤淑，你话几好咧？ 思芬阿薇喺你后面行紧过嚟，但系就咁，如果你想讲嘅，我又点会唔俾你讲咧？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两个就开个题目一齐讲下，你有冇羡慕过你朋友嘅另一半系咁好噶？ 但系朋友妻 讲羡慕啫，你谂咗去边啊 ？On a Saturda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 选，努力总有回报嘅，仲好快见到天。 从没再带开心，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几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求。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权落入大海，只有难停集放，寂静在暗语。 咁努力，自己一手包办作曲填词，第一个回报咧就系入录音室嘅时候更加得心应手啦。因为写 demo 嘅时候，依然话佢已经非常熟习旋律，当然亦都知道歌词嘅意思啦。 云下浮泡沫上水面，成蒸汽进化液。 作曲填词都系依然自己，编曲监制有黄双俊，上咗6个星期回落咗5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9位，陈卓妍《晴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嚟到星期六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Yo， 报一报时间先啦。 好，而家室外气温摄氏 时间啊， 唔系 ，sorry， 而家时间系两，唉，死啦，蒙住眼添，2:11啊，室外气温摄氏呢个27度，相对湿度92%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午4:30。 好啦，直播室两个人而家都系全身湿晒嘅， 系啊， 希望我哋做完两个钟唔 会冻亲啦。好啦，咁啊，话说咧，咁啊，寻晚系一个离别之夜啦，咁啊，大家自己听翻啦。 系， 咁但喺离别之夜之前咧，都谂下先，之前系啦，12点左右， 系 收到一个 message 喺 Instagram 嗰度有人 message 咗， okay。 你知道 Instagram 冇咩人理噶啦，系咪先？我又唔系你，系咪先？ 唔系，我都冇问你。 你个 Instagram 不知几多人复， 唔系噶。 咁跟住之后咧，有个人咧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啦，有个女孩子 ，OK， 系啦 ，Yo， 唔系佢应该唔系咁嘅，佢把声温柔啲啊 ，Yo， 我想问你系咪佛教中华康山小学读书噶？你好似我嘅一位小学同学啊。 好啦，咁样啦，咁跟住之后我第一下系睇咗 message 先嘅， 嗯， 然后再睇下呢个名，嗱 ，let's say 个名叫做Mary 先啦 ，Mary。 冇印象，冇印象，系冇印象。好啦，揿落去个，咁你知噶啦， 梗要睇一样， 睇一样噶啦，系咪？我都睇下男定女，虽然叫 Mary， 系咪先？我都可以叫 Mary 啊。哦，我记得边个啦， 我认得样嘅， 系啦， 睇下睇下。 跟住之后话你系咪姓林嘅？系啦，咁巧又 咁巧又姓林啊。 跟住之后佢同我讲话，系啊系啊，就系、是、我啦。 哦，左边嗰个外国人， 另外嗰边长头发嗰个外国人嚟嘅，系佢男朋友嚟嘅。 哦 ，OK， 有男朋友啦，啱啱已经知道。咁跟住就倾起，咁啊互相。即系倾起偈啦，咁然后就讲翻啲小学嘅往事啦。 我记得你成日请我头发噶，跟住就我话系咩 sorry， 跟住话 系咩 sorry， 我真系呢个唔记得。咁跟住之后我话可能嗰阵中意你先咁做，哈哈，我嗰阵都中意你，哇！忽然去到呢个位啦，好啦，跟住之后话不如交换 contact WhatsApp 倾几句啦。 哦，嗱， 跟住之后佢话，佢无啦啦倾到个位， 系， 我记得嗰阵时你就中意第二个噶。 嗯， 跟住我话系咩？我细个咁花心嘅咩？ 你系、啊， 但我想讲呢件嘢， 你好早开始拍拖噶啦。 但我想讲你话，如果你要计嗰啲咧，即系唔系计中学嗰啲正式拍拖嘅初恋啦，即 系 真系计小学鸡嗰啲啊，我有啲中意佢啊嗰啲咧，即 系 你小学生有呢啲噶嘛？ 一定会有， 系啦，佢应该系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系啊。跟住之后我又同佢讲翻，跟住佢都话嗯，我都系第一个。跟住所以有一下咧，我明白啊。有一种好古怪嘅感觉棘咗喺入面， 嗯， 系啦，即系嗯，你自己脑入面无限有唔同嘅 FF 就出咗嚟噶啦， 系嘅， 嗯，唔通好似啲爱情电视片咁样， 旧同学聚会， 跟住之后就唔系旧同学聚会嗰啲一班嘅，系啦，咁我呢啲纯情啲嘅，因为跟刘珊拍电影，我呢啲纯爱啲嘅，系啦，嗰啲迟啲有机会或者再自行去发挥啦，系咪先？即系一班同学饮醉酒， 系 啊，或者公司旅行团， 日本大唔可以即刻翻屋企，冇嘢尾班车啦，不如揾个地方今晚休息下啦。 一拍二叔系咪啊？ 系啊， 系啦，咁啊嗰啲 anything， 唔系啦，我真系嗰啲叫咩啊？纯爱片 系 啊，呢一刻纯爱片，即系哇，唔通无啦啦揾翻我系唔知系个缘分咁样，跟住冇谂咁多，都系冇谂咁多，因为望翻另外嘅 WhatsApp notification， 点啊？寻晚咩感觉啊？哥 ，sorry。我冇乱谂嘢啦，我而家 突然之间有道雷劈过嚟，咁样醒一醒啊！ 突然醒翻，点啊？哦，咁点啊？即系我同佢讲话，有个十六年嘅小学同学忽然联络翻，哦，咁点啊？哦，冇，即刻清醒翻啦！件事即刻清醒翻。 咁你有冇问个小学同学系即系突然之间可能 I G 见到揾到你定点？即 系哦，佢话佢话唔知早两晚发梦同啲小学同学玩。 哦， 系啦，无啦啦有人瞓觉发梦变咗小学生，瞓醒就谂起啲人，就想搵翻啲小学同学，咁佢就试下 search 我哋啩， 系， 咁其实我问紧点解你会 search 到我，因为其实 你嗰个名系唔系以前小学嘅名 啊？系啊，我个名，佢都有问我做咩而家叫阿一嘅， 系 啊，你细个唔系咁样噶，跟住话你细个把声唔系咁噶，发育咗啊嘛，系咪先？咁 正常啊， 系咯，我哋细个把声 变声小学， 系啊，跟住而家好高音，我而家系咪好高音？唔系，而家系咪好低音？ 应该低过你细个 先系啦，咁跟住之后咁冇啊，咁咪倾下偈咯。咁据我所知咧，呢位嘅女同学而家就唔喺香港居住嘅，系啦、 哦， 所以大家 唔需要 停止 FF 太多， 系啊，唔系得我停止 FF 嘅啫。 其实冇人一 唔系，但系我意思系嗰下你忽然揾翻一个嗱，揾翻一个小学同学唔系咁特别嘅啫，系啦，即系我而家都有啲系小学同学 friend， 然后到而家升咗中学同学，咁然后一齐又会间唔中饮酒踢波。咁其实冇乜嘢嘅，但系无啦啦有个你 中意过 十二岁到而家，我而家28岁啦，咁即系换言之16年冇联络过， 系 而咁啱，原来以前大家系中意大家，咁你唔好理嗰个中意系边款中意啦，即系你细个嗰种， 总之系有感觉先啦，我觉得， 咁你就我就忽然有一下好笑嘅， 嗯， 即系咁样嘅出咗嚟咯， 我都有试过，但系大学嘅同学。即系大学暧昧过嘅女同学， 哦，你小学系男校又系 小学男女校， 哦、 但系小学我中意嗰啲已经真系冇出现呢个可以咁有无限幻想嘅情节，突然之间 send 个 message 嚟话好耐冇见啦咁样，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而家听紧，你醒起我细个中意你嘅话咧， 小学有你有冇中意人先？ 好多嗰阵时啊， 我都系两个啫，我唔系好花心啊， 一年班有一个。我基本上每年有一个嘅， 系系系， 因为一升一个form 嘅时候啦，每一班啲同学有少少唔同噶嘛， 嗯， 咁每年就会拣一个人嚟中意噶啦， 系 唔知细个有一种咁样样，喺一个团体里边咧，我系要有一个人我系会特别有好感，然后中意佢嘅，咁有啲就移咗民啦，读紧书嘅时候，咁有一啲咧就系喺即系毕业前其实已经冇乜联络噶啦，咁样，咁但系喺我毕业嘅时候，有一个同班女同学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啊，邱国成。其实呢我哋班里面你最高峰嘅时候我知道十几个女仔鍾意你。 吓小学喎、 啊。小学啊。 你有冇咁靓仔啊 唔系靓仔嘅问题。 你都冇才华啦嗰阵时，嗱而家就可能嚟紧一个月后有才华啦， 而家可能好啲啦，咁样啦 ，music 咁样， 都唔知都唔知咁， 系啦。 但系细个嘅时候，因为我唔系嗰啲乖嗰啲学生嚟嘅， 咁我唔系， 咁所以 你唔系乖嗰啲学生咧，除非你真系曳到出汁嗰啲学生。即係你啲小學咧係咁奇怪，尤其是我哋嗰個年代啦，個人數多啲，而家小班教學可能一班廿零人，啲老師可以即係叫做集中啲啦。我哋以前都三四十人噶嘛，三十四、三十五個人一班噶嘛，係咪先？咁、 啊啊、 你一係咧就最曳嗰堆，一係就最乖嗰堆先至會俾老師發現啫嘛。咁你俾老師發現嗰班咧，通常都係啲女孩子會發現到你嘅。即係尤其是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你攞翻小五、小六啦，係咪先？女孩子提早發育先，唔係應該叫早啲發育啦，唔叫提早發育嘅，係嗰個叫早啲，唔係叫提早，即係相對地早少少啦。咁佢會相對地嗰個叫做心智會成熟啲噶嘛。咁佢哋自己女好多女孩子自己會有好多嘅 fantasy 出咗嚟啦，係咪先？即係細個有嗰啲明愛暗戀補習社 係 啦。咁男仔未識噶嘛，好多都 未㗎。 係啦，咁你真係靚仔嚟㗎嘛？咁所以佢一係咧就 target 一啲好乖嗰啲，即係讀書好叻啊，運動隊啊。咁嗰陣時佢咪覺得哇嗰種 fantasy 出咗嚟，尤其是我哋細個係睇嗰啲台灣青春劇咧，籃球隊嗰啲， 哇，係 啦，好啦，咁跟住之後你一係就最曳嘅嗰啲，曳嗰啲有種壞嘅味道，又係嗰啲咧，台灣青春劇啦，係咪先？中間嗰啲咪我呢啲咯， 即係嗰啲俾人遺棄，因為太曳嗰啲咧。 係啦，我問你啊，哆啦 A 夢入邊最乖中間嗰三個叫咩名咯？ 唔記得咗，一係就記得最叻嗰個同學啦。 係啦，一係記得出木杉， 係啦，最叻嗰個， 一係記得大雄。 咁我嗰时系唔系咧？嗰时我都系算班里边最曳，因为其他人相对之下太乖。 嗯， 我嗰啲曳，但系而家听翻系好无谓嘅，即系上 咁啊，一定系。 即系上堂嘅时候，我坐最尾嗰行噶嘛。咁趁老师写黑板嘅时候，我会由角落一个课室嘅角落头喺地下爬过去，另一个角落头度掂嗰个女同学，即系拍佢一下，跟住就爬翻翻去咁。咁喺小学嘅时候，觉得哇呢、這个同学咁有趣嘅，即系上堂嘅时候做啲咁嘅，系呢一啲咯，即系贪玩嗰啲咯。咁但系你咁样讲完之后，咁我谂应该可能第二个原因啦。权力的问题，因为小学我妈是家长教师会主席， 不关事的，中学就说有这些啫，小学冇的，真系冇嘅，小学纯爱啲。 咁睇嚟我真系有啲才华， 所以啲人话一定系揾你 sell 翻保险。我同佢讲，我而家 keep 翻个纯爱，问下佢有冇兴趣同我一起纯爱下先。 纯爱签一张纯爱嘅单， 系啊，柏拉图式纯爱。 会唔会佢 sell 你保险啊？迟啲上， 唔系啊，佢啲听众咪话会唔会个女孩子想 sell 你保险？人哋唔喺香港嘛。除非佢可以同我结婚，我移民过去我都 OK 嘅。我过去买张保险单冇问题。如果可以移民过到去， 佢 抵唔抵先？ 佢喺边啊？ 墨尔本啊。 哦，墨尔本的翡翠，我唔系好熟个头，算啦。 唉，不过今日搭车嘅时候问，系、哦、有冇拍拖啊？你有啊，拍咗四年。 你呢、哦、 我都七年，再倾。 有一种鲜溜溜的感觉在里面。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 我一路听呢只歌个路咧，浮现翻啲小学同学中意过个女仔嘅样 子，哇， 仲认得，但系即系停留喺佢哋细个嘅时候啦。 细个系系有啲大个唔得噶啦，真系噶，有一个，嗯， 我幸运地， 幸运地冇拣到佢嗰阵时。 你系呢种，我幸运系我冇见到佢哋大个个样 子，哦， 所以佢停留喺个路里边，仲系嗰阵时 系 几靓嘅。 但系而家呢个初恋 keep 得几好，我觉得。 唉， 但唔系我中意个题目。 讲真啦，人哋睇你咪可能一样。 系肥仔， 肥仔，当年你都唔系咁样。而家，唉，再谂过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学生波城 与拜柯一。 老师，老师，我有问题啊。 随便发问， 有啲咩器官系女人有但系男人冇噶？ 不如呢位同学你试下答先，有啲咩错老师会再纠正你噶。 系咪子宫啊？ 子宫男人都有， 男人都有子宫， 手子宫、脚子宫， 唔系啊嘛？你玩食字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拜柯一。 老师，老师，我有问题啊。 随便发问。 男人同女人呢有咩分别啊？ 不如呢位同学你试下答先啦，有啲咩错老师再纠正你咧。 系咪男人有喉骨，女人冇呢？定是男女的生殖器官不同啊？ 是笔画的不同啊。 不是吧？使鬼你说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拜柯一。 老师，老师，我有问题啊。 问啦。 咩动物嘅柔软度系最高啊？ 嗯，呢位同学，不如你试下答先啦。有啲咩错，老师再纠正你啊。 系咪猫头鹰啊？我见佢个头可以360度转。 系马，因为一字马嘛。 唔系啊嘛？你又玩食字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拜柯一。 老师，老师，我又有问题啊。 嗯，你问啦。 狮子就是森林之王啊，老虎是百兽之王，那边个好打啲呢？ 你觉得呢？不如你试下答咗先啦，有啲咩错老师再纠正你啊。 我真系谂唔到啊！不如老师你话我知啦。 系狮子啊，斗兽棋嘅说明书系咁写嘅。 唔系啊嘛？咁大笨象咪赢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拜柯一。 老师，老师，我有问题啊。 你讲啊。 我近排睇完啲动物纪录片咧，讲啲动物跑得好快，咁究竟全世界跑得最快嘅系咩动物呢？ 嗯，呢位同学，不如你试下答咗先啦。有啲咩错，老师再纠正你啊。 系咪猎豹啊？我听好多人都系咁讲噶。 系老鼠啊，因为十二星座佢排第一噶。 唔系嘛？竟然系咁。而且是十二生肖，不是十二星座啊！ 后援会，三十秒实验小剧场，学生波城 与拜柯一。 老师，老师，我仲有问题啊！ 你问埋呢条好啦。 哦，有啲咩动物系越少无法，但系又好值钱嘅呢？ 呢位同学，你觉得呢？不如你试下答咗先，有啲咩错，老师再纠正你啊！ 系咪嗰啲冇毛猫啊？我见好多人养噶。 系才子鸥啊！ 唔系嘛？最尾都要抽佢水。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現時疫情稍為穩定，但仍然要留意源頭不明個案，不能夠掉以輕心。若果心急重啟經濟活動，未必理想。他又說中秋和國慶假期將至，明白市民希望輕鬆一下，但需要自律。他又說如果有四波疫情，預料情況嚴峻，當局會為高危群組重複檢測。另外，當局已經找到一間酒店作為檢疫中心，有幾百間房間。十二名港人涉嫌偷越國邊境犯罪，被內地刑事拘留。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回應事件的時候表示，事件發生之後，政府有密切跟進，駐越辦和入境處亦有協助跟進，了解他們健康良好。入境處亦都已經在港接見家屬八次，大家聯繫達八十次，但要尊重國家司法權和司法程序，已經不斷跟進。張建宗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被問到有報導指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施國民請辭是因為港區國安法，張建宗表示尊重施國民的個人意願，不宜揣測或者批評。張建宗又說，今個星期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國家代表團副團長身份代表香港透過視像發言，表明國安法對香港有實在需要。在北京，商务部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将对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外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即时生效。根据规定，中国将禁止被列为不可靠实体的外国公司在中国从事进出口活动和投资。清单又锁定违反正常市场交易、中断与中国公司正常交易或对中国公司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外国企业、组织或者个人。刚卸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前往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是近七年以来首次。安倍在社交网站上載一张他在神社内行走的照片，并且在贴文提到，到靖国神社参拜是要向英灵报告自己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卸任首相。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安倍参拜的时候的署名是前内阁总理大臣，即是前首相。安倍上次到靖国神社参拜是首相任内的2013年年底，至今接近七年。安倍表示，当年参拜时是向英灵报告就任首相一年，今次就报告卸任首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4: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泽安村嘅意外清理好啦，快线解封，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泽安村有意外，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车龙都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回将军澳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苑。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咁而家联合道去窝打老道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嘉陵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丽港城。提提大家，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五点钟，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第一号的自动缴费通道是临时封闭的，即是靠左的那条自动缴费通道是临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是需要使用第四号的自动缴费通道。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在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也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动漫迷的最爱，跨越四个十年的动漫主题曲流行榜，用音乐重温动漫的精彩片段。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动漫主题曲流行榜倒数特辑。 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张达明分享同郭富城拍摄新戏的感受。 比较可惜，我同阿成成又冇做过戏嘅，之前即系所以今次好想做就系因为有佢啊！我同佢对手嗰场，估唔到我一开始奋力流出眼泪嘅时候话早咗少少，你可以再淡静啲去咁，我试下啦咁样，所以都系好感动。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四年级学生马俊雄，大家可以叫我 Wes 啦。咁我依家21岁，好荣幸咧，过去一年咧，凭住 Doctor Body 咧 D 呢个项目咧，喺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赛嘅创业组啦，赢咗一等奖，同埋咧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咧，赢咗 Social Ambassador IPR 喎。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2017年，诗人刘伟成是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驻留作家。 在那段日子，他造访过作家聂华苓的屋企，亦都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交流。 返港之后，他继续笔耕，用诗记录对当下生活时局的反思。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黄怡、周家俊主持的《开卷乐》， 诗人刘伟成会分享他最新出版的诗集《果实微温》。 Vienna， 你对叉烧饭咁有研究，你会用咩烧味嚟形容阿一呢？ 我谂佢紧分题。因为他今天咁啱着短裤，我见到有啲脚毛，咁我就想起有啲食分泥，佢有啲毛味蚊。 Hello， 我是苏间 Brianna， 想知道我拣哪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员。 我哋好耐冇请女嘉宾上嚟啦， 系啊， 突然之间有啲紧张，好似好耐冇见女人咁啊，我有种感觉。 你啫， 我啊系啊，我真系好耐冇乜点见女人啦。 但你翻到你翻屋企有你阿妹同你阿妈咯。 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呢一位咧系苏嘉欣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博成你好，阿欣你好。 我想讲咧，睇佢嘅 IG 咧。 我想知道英文名点读啊？ 今日唔同咗咯，个 I G 名，我见到今日 I G 名唔同咗咯。 我楼下改嘅，你知唔知啊？ 系咩？ 啱啱改嘅真系。 明明今日睇嘅时候唔系呢个名，你自己觉得点解会改一个名？ 俾啲惊喜大家嘛！ 你做访问之前改一个名，而家你改咗呢一个系点样样读啊？ 其实咧，我个英文名系 Brianna， 系啦。咁前边咧就 读错 Brianna， 成日都有人读错嘅真系。 系啊， 咁然后就通常我的朋友都叫我做阿 B， 咁所以咧就叫 B Brianna 咁咯 ，B Brianna 系啊 ，B Brianna。 之前嗰个我记得系 Miss 唔知咩佳咁样样 嘅，系啊系啊系啊，佳系我全名，因为我苏嘉欣攞咗个字头， 系喎、哦， 我而家先知啊， 我依下先谂到有自己喎。先嚟第一部分咧，就系第一印象。 系 咁啊，俾你估一样关于我同阿一嘅一件事。 系 我哋两个，边个曾经有谂过咧读同幼儿教育相关嘅课程嘅？有谂过 系啦。 咁啊，切合翻你嘅身份。 系你自己之前系读相关嘅科目噶嘛？ 系啊系啊，我读幼儿教育嘅。 嗯。有冇话几多岁先定义为幼儿咧？ 真系有噶，零至八岁就系幼儿咯。 哦，我要超龄幼儿咯，廿八啊 ，sorry。 如果唔系年龄定义，我都想话自己幼儿啊，我都想 miss 心。 我粗儿嚟噶，我唔幼，好粗噶，已经廿几岁。 零至八岁就系幼儿嘅，属于咁样。 冇错冇错。 你觉得边个次系有谂过读呢方面？ 边个样似中意小朋友啊？或者想逃读 小朋友啊？哥哥教你打波。 咁样样啊，我谂波城咯 ，OK， 系啦，波城似嘅， 嗯，有啲咩嘅嘢令到你觉得我似啊？ 我觉得讲嘢温柔嘅， 哦，佢未出现过一个形容词喺我身上，温柔啊又， 你讲嘢个通咧系顺啲长啲咯， 系， 温柔啲咯， 即是系会中意同啲小朋友咁样即系倾下偈。 嗯， 嗱乖啦，哥哥今日教你读生字啦，咁我就请粒糖你食啦，嗰啲系即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阿一就有啲似真系幼儿咯 ，exactly 系幼 儿，尤其是佢而家坐嗰、那个嗰、那个 pose， 我啲小朋友咧，即系廿个都系咁样坐嘅， 哦，即系两只手摆大髀下边， 系啊，好紧张咁样缩起个膊头咧， 哦， 你系咪好紧张 啊？唔系啊，呢度我主场。 我觉得系咯，跟住同埋我头先同你倾偈嘅时候，我觉得你系啲爽啲直啲嗰啲人。 哦， 系啊系啊， 呢啲系咪唔啱教小朋友？ 会 教坏系 咪？可能啲小朋友听嘅时候会听得唔系咁明咯。 哦，关事嘅原因，即系嗰个句子完整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长啲你识唔识？加减数啊， 呢种场面，所以你系估系我嘅， 啊，我估系你嘅， 系 好 系啊，古波城 开估，真啲嘅答案， 估错 错。 我想讲好多人都估波性系似系教僆仔喎，我哋之前访问过阿施康桥，佢都系估波性系中意小朋友或者中意会教小朋友嘢 嘅。系啊， 系啊，要披住羊皮嘅龙，好似好温柔咁样。我谂我真系冇谂过要教人嘅，从来都 系， 无论系咪幼儿都好，因为我觉得自己都未搞掂啦。 啊啊， 系啦，同埋我对教育方面冇乜咩， 冇乜热诚，冇乜热诚， 系啊，系啦，唔系太中意嗰个即系上堂嗰啲，我冇乜嘅。大一就真系 系，因为我有个契女啊，跟住之后嗰次教佢嘢咧，我唔知系咪好似你话斋好倔啦。 嗯 嗯，咁我平时同佢沟通系。点啊，年轻人想识咩？咁样嘅，咁佢笑嘅，即系佢都好搞笑，有个大人同大人咁嘅倾偈嘛，佢觉得。咁但系我嗰次想即系读相关课程嘅原因系因为我嗰次真系坐低教佢数学。 嗯。 哇， 你唔识教，觉得？ 唔系啊，咁都唔明嘅咩？点会唔明噶？咁我类似有少少即系有 kind of 燥底咁样啦。 啊 咁我開始，我翻到屋企即沉思咗落嚟之後，我係諗啊，係咪其實我教嘅方法唔啱咧？咁、 嗯、 上網睇一啲叫做兒童心理學啊，或者兒童教育嘅嘢。咁我有睇過一啲短 course， 可能13個禮拜就完嘅，有睇過嘅，但時間唔啱，亦都覺得唉算啦，小朋友唔使咁緊張教學先，等佢玩得開心啲先，咁就放棄咗呢啲，咁就 keep 住好似一個大細路同個小朋友玩咁樣嘅感覺。即係點啊？你想做咩啊？年輕人？叫咗你唔好咁噶啦，衰啊你！即系咁样同佢 见到一个未来嘅好爸爸， 系咯，好有责任 感。教好个契女要读个 course， 真系有谂过，但系系咯。 咁但系 Vienna 你嗰阵时即系会拣读呢一科， 嗯， 系因为咩原因噶？ 我由细到大咧都好想做老师，做幼稚园老师嘅。咁、嗯、我又好中意同 B B 玩，同埋可能我个样咧成日都笑啊，所以啲 B B 都好中意同我玩嘅。咁去到畢業之後咧，就諗都冇諗，真係就揀佢咯，係、哦、啊！ 有冇發現入對啲嘢原來唔係 咯？ 真 係 原來都唔係，真係原來都唔係。 啲 B B 係咪好邪惡㗎？而家 啲 B B 啊，我諗起一個，佢唔係邪惡嘅，不過咧佢好識問問題嘅。譬如有個小朋友有一次咧，佢就去到我個同事嗰度啦。咁我個同事咧個身形好。 灰唔嘅， 庞大嘅， 哦，女孩 嘅， 圆润啦，圆润啲啊， 圆润嘅，身材好好嘅， 系啦， 咁个小朋友咧，佢三岁嘅啫，佢就行过去揽住我个老师，咁我个老师就踎低身啦，即系摆佢喺个心口嗰度揽住咁样啦，跟住咧佢挨住之后咧，佢就攞只手拍咯， 系以为篮球咁样， 咪佢拍完一下之后咧，咁佢见老师冇得反应，佢就两只手拍，跟住个老师就你要做咩？佢话老师你个衫入边收埋咗啲咩啊？ 系啊，我真系有听过有啲小朋友以为你摆咗个足球或者篮球喺入边噶， 佢哋唔识， 咁应该开心嘅喎，我生咁大， 听佢讲系咩球类啦，而决定啦。 女神大揭秘。 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请阿 Vienna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你会拣你一个关于自己嘅咩同我哋讲咧？ 我会讲系我好中意食叉鸡饭。呢个系我嘅 愿闻其详。 系就系、是、我每次去茶餐厅，我都一定要食叉鸡饭。 茶餐厅、哦， 茶餐厅如果有叉鸡饭，我都食叉鸡饭嘅。同、哦、埋我落机一定要食叉鸡饭嘅。即系我好中意烧味嗰个感觉，即系 油鸡定切鸡？ 切鸡啊 ！OK，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密原因，系大。当我啲朋友见到我一坐低就食叉鸡饭咧，佢哋个感觉系 好唔衬。 食咩叉鸡饭？系啊，或者佢哋问你想食意大利嘢或者日本嘢咁样啦。 叉鸡饭，好麻甩啊！ 好系啊系啊，即系佢哋都会即系识得我耐嘅就会知道。我就系呢啲人咯，系、 嗯、 啊，即系我真系坐低可能我会擘大只嘅，即系唔暴露啦、嗯。但系坐得舒服嘅话，我冇乜仪态上面好执着嘅。 有冇知道个缘起？点解咁喜欢叉鸡饭？ 麻甩啊！ 即系咪细个已经即系唔知可能有爸爸影响？即系譬如我好中意食牛肚河啊，因为细个初尝呢一类型嘅嘢，阿爸就带我食牛肚河，所以大个就好中意。你有冇个缘起嘅？知唔知？ 我觉得可能够饱肚啩。 你好大食咩，师傅？ 我记得，如果你咁讲，点解我咁中意食叉鸡饭咧？就系食神 哦， 食神嗰期嗰啲黯然销魂饭系啊。咁、 哦、 我妈咪就好中意斩完叉烧之后咧，咁我嗰阵时啱啱 我想學炒飯啦、我想 想學整嘢，咁我就會去整一隻蛋，就煎完就擺落去咁樣咯。嗰其實係咁食叉燒 蛋 飯嘅， 或者手煎啊嘛， 擺手上面打落去。係 啊， 咁聽落另一半如果要同你去即係出街食飯嗰啲咁樣，係咪即係叉雞飯啊？你總之飽肚就得噶啦。 哦，咁唔係，我覺得少少情調都要有嘅，但係你話 點知蠟燭食咯，擺農曆七月咁樣， 擺只雞上面， 農曆七月有時喺街邊有啲燒味飯㗎， 鬼會嚟啊，你會嚟啊，通常拜完神咧插個蠟燭啲雞就食啦，咁 係自己搞掂啦， 哦 ，candlelight dinner 咁，但係你話有時都需要情調啊，即係你心目中啊，你覺得最 perfect 同男朋友一個 dating， 佢有情調嘅 setting。会大概点样？ 我觉得最理想是要有音乐，同埋要黑嘅，即系啦。点解咧？ 仲唔系六零七 啦？我食叉烧都要啊，窿边啊，唔该。 唔系嗰个食物够黑， 即系间房要黑， 环境够黑。 熄晒灯，点蜡烛，播住啲佛经，有音乐有歌。 唔系，你要有嗰、那个浪漫嘅音乐嘅， 系啦，浪漫音乐系， 系啦，跟住有啲酒啦， 风景嗰啲使唔使？即系有啲人会追求有个靓嘅维港景或者点样，有晒嗰啲嘅配合。 我覺得舒服最緊要咯，即係如果係譬如喺沙灘嘅，我當係沙灘側邊，但係好熱嘅，嗰、那個我又唔覺得係好浪漫。但如果你話可能涼浸浸，但喺沙灘黑掹掹嘅，咁就算我真係喎，即係我覺得就算喺嗰度係食住 KFC 咁樣啦，其實都幾浪漫。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安排咯，嗰、那個浪漫嘅事係未必係食緊啲咩好嘅嘢啊，但係。即系因为音乐系好令到我记得到那个记忆喺度，有一期咧我好中意喺沙滩即系海浪，所以我食 KFC 系真系有试过，因为我仲记得嗰个时刻，就系以前好细个嘅十八岁嗰阵时，17、18岁，咁又冇特别要谂住出去啊，咁跟住大家嘅屋企又唔会可以去到啊，咁样，咁我哋咧就买咗一个 KFC， 我同当时男朋友就出咗去清水湾二滩，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哋搭小巴入去，然后我哋唔记得喷蚊拍水啦，好多蚊嘅嗰阵时，但系咧佢就系播住音乐，我哋听住个海声。咁嗰度嗰個環境係冇人嘅，咁我哋就食雞啦。 咩音樂啊？ 記唔記得啊？ 我唔肯定佢播啲咩歌，但係佢播英文歌。 哦， 係啊 ，Titanic。 仲有咧，就係我哋食到一半咧，有人攞個電筒出嚟照我哋。 先生小姐喺度做乜嘢？ 係啊，我真係好記得啊嗰下，即係成個環境好浪漫。 心理龍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阿 B 玩嘅，咁啊呢一个咧嘅概念都同你而家嘅呢一首第一首嘅派台歌有关系。咁而家派嘅呢一首系《一人行》啦，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即系呢一首歌咧？ 好啊，呢首歌咧就系讲紧一啲嘅过去，一啲执着或者负面嘅情绪喺大自然嘅环境之下啦，或者我哋放。將佢放長喺人生入面去睇咧，其實呢一啲嘅過去咧，都係一啲好微細嘅嘢咯。即係歌詞入面有提到，譬如可能有高山啊、有海啊、有沙石啊，即係呢一啲嘅情景係幫到聽眾去代入到呢一個畫面之外，同時亦都係表達咗其實大自然係好宏偉、好壯觀，好多嘅事可能你。退后一步去看、你见到的东西是会更多更阔咯，不需要被一些负面的东西继续去留恋去，应该要将它放下咯。 那我们呢这个的心理测验呢我们都选了放下这一样东 西 的。那以下呢有四种的动物。凭你直觉你最喜欢是哪一种呢、A. 猫头鹰 B. 兔仔 C. 松鼠 D. 刺猬 兔仔。个 picture 就系我喺度谂紧嗰几只动物系养唔养得嘅咧？点样养？ 刺猬都养到嘅， 都好彩，唔系话食唔食得。你知佢几想食嘢噶啦？ 猫头鹰有冇人养猫头鹰？有，我识有人养猫头鹰啊。 哦， 系啊，哈利波特咯。 咁 佢认真咗啊？ Harry Potter， 我识过 Harry 有样。 咁兔仔你觉得系四样里面似系最容易可以有机会养？ 系系。 O、okay. K、 因为我如果我养个动物咧，我一定会成日都揸佢上手嘅。 嗯， 系啦。咁兔仔即系同刺猬同猫头鹰相比，咁一定系佢啦。咁而兔仔同松鼠嘅原因咧，系因为我觉得松鼠应该系好指定系。嗰一種即係食堅果嗰種，佢應該係生活喺大自然嘅。 Cheap and Dale 嗰只咯， 係啦，佢唔應該係被飼養嘅。咁但係即係兔仔有一啲係真係寵物咁，即係天竺鼠嗰啲咧。 但係天竺鼠係兔仔嚟嘅， 天竺唔係兔 仔，你都嗌咗佢做天竺鼠 咯。個 有豬魚兔係嘛？ 豬魚兔咯。 喂，你介紹一般兔仔天竺鼠。诶，唔系老鼠，唔系鼠嚟，诶，兔仔咁。 我揾下先 ，sorry。 你揾下佢系咩类？咁阿 B 就拣咗系兔。 对唔住啊，我打断咗你嗰个幻想。 突然之间佢，咦系？ 天竺鼠个样子，你点解会讲天竺鼠嘅？ 唔知道你啊，我都唔知道你啊。 天竺鼠 ，guinea pig 啊。 系咪兔？ 系鼠类嘅。豚鼠属啊。 个样系咪好似兔仔啊？ 似大型嘅仓鼠。找不到共通点，我哋好努力帮你。 你觉得仓鼠似唔似兔仔啊？都似嘅， 都似嘅， 都系哺乳类动物，系啦， 都系嗰啲嘢咯， 系啦，我只可以咁答你。 系啊，咁啊，阿 B 就拣咗兔仔，阿一你会拣？ 我会拣松鼠， 嗯， 因为我第一刻 picture 个画面系比卡超骑住喺小智膊头。 哦， 你唯一我觉得可以骑喺膊头而系哺乳类动物系松鼠， 兔仔都可以骑噶。 难啲嘛，摆膊头，唔系天竺鼠、啊， 你唔好捞料、啊， 系咯，兔仔好大只噶、 啊，系啊， 你睇嫦娥嗰只几大只，跟住之后就最尾啊，猫头鹰我一般啦、啊，雀仔类，我觉得，跟住刺猬冇比卡超嘅感觉，因为冇嗰条尾， 嗯， 系啦，我第一下 picture 到系比卡超，唔知点解， 我都系拣松鼠嘅，因为我幻想到个画面就系佢食嘅坚果，唔知我觉得佢样子傻下、啊、傻下咁样几得意啊！四样里边之间，咁但系呢四样嘢究竟代表紧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噶啦。 最熟悉行下，最熟悉习惯，放下告别过旧事了，尘埃降下，有什么害怕？对自己负责，无需惊诧。行装多简单利落，无电吗？高山日落，可隐藏念过，要习惯给景致留下。便问曾经的美好安顿在哪？停留为了。写掉我，壮观景色会遮掩我。如我化作细沙分又细，你缩小终找不到我。谁还看到清末？ 想难过。 啱啱听过呢一首啊，咁我哋嘅女嘉宾叫苏嘉欣，系今年嘅女新人啊。呢一首系佢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一人行》啊。先听一节三点钟新闻报道。 自由派，特朗普可能任命新人，想扩大保守派喺最高法院嘅优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白宫消息报道，特朗普将会尽早提名新人选，填补金斯伯格嘅遗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话，应该由胜出十一月大选嘅人决定替补人选。评论认为金斯伯格去世引发嘅共和民主两党大法官提名战，将会对大选选情产生重要影响。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工业大厦的中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松屋村。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工业大厦的中线有意外，龙尾喺松屋村，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快线上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返将军澳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就车龙排到对行道。而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同洛伦街一段都是车多，龙尾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近嘉陵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提提大家，在新清水湾道因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00，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的部分中线是临时封闭。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谂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嘅，好帮手。 哦，即系废嘅嗰样嘢。 每次拎完啲嘢翻嚟都话好帮手 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系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00至6:00，陈上司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盟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Brianna， 你对叉烧饭咁有研究，你会用咩烧味嚟形容波城呢？ 波城我觉得系红肠，因为你比较高同埋直啊。 是苏间 Brianna， 想知道我揀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嘉宾是比苏嘉欣的。 Hello。 咁我而家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啊，个灵感源自于你的派台作品一人行嘅。咁啊，其实呢个心理测验个题目头先讲过啦，重复一次就是以下四种动物你最喜意边一种啦？会系 A 就猫头鹰 ，B 就兔仔 ，C 就是松鼠 ，D 就是刺猬。咁其实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就系讲紧你最应该放下的是啲乜嘢？ 嗯， 系啦。咁我哋就逐样揭晓究竟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嘅心理龙爪手其实系睇紧你最应该放低啲乜嘢，而拣出 A 猫头鹰嘅朋友，代表你最应该放低嘅系事业，因为你对你嘅事业太疯狂啦，有阵时会错过咗人生好多嘅片段。而拣咗 D 刺猬嘅朋友咧，代表你最应该放低嘅系自卑，其实你好叻噶。只是你的眼睛从来都没有放在自己身上，觉得人家总是厉害过自己。那究竟今天好像阿 B 那样选了 B 兔仔，又或者好像阿一同波成那样选了 C 松鼠，又代表什么呢？ 心理龙爪手 选 C 松鼠的人就是放下责任。 哦，是啦， 是啦，对对方 是时候你要做多些事啦。 放低唔系啊，系我做得太多， 所以我系就你要做多啲嘢咯。 但我哋互相都系，即系我啲嘢交俾你做呢啲， 咁唯有叫佢监制做多啲啦。 如果唔系冇分别嘅，我哋交换啲嘢。 阿 Vincent， 你听到噶嗬？ 因为个人生有责任，即系固然好，大家都知道。但系佢有时太多就会自己唔关事啲嘢都好上心啊，咁啊会辛苦咁咯，系。咁啊，特别拣嘅呢一个兔仔咧，就话、是、你应该放下严苛嘅要求。呢度讲就系话紧。即系兔仔嘅人咧，系一个非常注重完美嘅人，唔单止对自己，对身边嘅人都系，系啦。咁所以当见到自己身边嘅人有啲咩行为唔啱你心水咧，你会嬲嘅，甚至乎可能会话佢哋。 嗯， 有冇咁样嘅状况咧？ 冇，我觉得冇系、我真系冇乜对朋友有好大要求，即系好多嘢都系是但咯，唔系冇所谓啊，我好啊，好啊，得啊咁样。咁不过我有执着嘅位嘅时候，嗰啲位就好执着咯。反而我对自己系好严苛，即系我对自己，譬如要做到边一啲嘢嘅话，首先个时间唔会系一个限制咯，同埋要即系次数，譬如之前做运动要追到个磅数，或者我要练到边一个位有肌肉嘅时候，咁即系我真系每朝可能好早起身就去做运动，去行楼梯，去出身汗，即系我追到嗰就算系0.1嘅体重，即系我都会去追咯，所以都严嘅。如果喺呢啲位， 会反而系爱情原来要求好高咧。 爱情的要求， 例如另一半 一定要懂洗碗，喜欢洗碗， 这些 他有啊，有一个了，要懂洗碗 就什么，热爱的是不是， 热爱洗碗，我嗜好来的，纪念册是写这个，洗碗， 我喜欢买碗都不用洗， 真的吗， 我喜欢洗碗的， 哦，喂，握下手先， 来来来来， 真的，这个真的，我中小学的同学都知道，我很喜欢洗碗的， 是。 我同佢哋讲就我以后个男朋友或者老公一定要热爱洗碗，因为咧唔得，我真系好憎洗碗。 个憎嘅位系咩？你要掂啲污糟嘢，因为即系有啲油啊嗰啲倒埋晒一齐，你就觉得好污糟啦。 好重复，觉得唔好闷啊？ 定系洗完只手会有惊煮副手啦，长远咁。 因为我以前成日都洗碗，我以前小学咧，屋企人就要我洗碗啦，洗到好唔开，好唔中意， 开心 系好唔开心，我唔中意真系嘅。但系咧又咁讲啦，唉，讲就话要个男朋友中意洗。点解佢要热爱咧？嘅原因系因为我系好识做嘅，即系我去到可能佢屋企有佢屋企人嘅话，咁我系一定会洗碗嘅。跟住又譬如我见到佢可能佢煮得好辛苦一餐，咁我心入边系好想。唔係，我手上面我係會幫佢洗，但我心入面就諗點解你唔衝入嚟幫我洗嗰啲？ 哦， 係啊， 心入邊就諗快啲入嚟啊，快啲入嚟啊！ 佢一定即係一定要熱愛， 係即係衝出嚟搶住噶啦。O K， 依個係第一個，頭先就我聽到你講另一個係咩話？ 係 頭先搭住咗唔知。頭先你話除咗係洗碗之外，好似有講第二樣。 除咗要洗碗 仲要熱愛洗碗。 哦 ，OK， 好重要嘅嘢。 因為我熱愛洗碗嘅位係咧，係喺成個食飯嘅成個 procedure 裏邊咧，我唯一貢獻到就係洗碗嘅位置，煮啊、買餸啊嗰啲，我全部唔識嘅。 係 咁我唯一貢獻就係喺洗碗嗰度，我唯一識嘅，我覺得要做咯。 都好啊， 而我覺得都 OK 嘅，有時煲睇住劇啊，睇住波咁樣洗咯。 呢個責任唔好放下，你一定要繼續啊，知唔知啊？ 好吸引啊！呢、這个条件喺你身上面突然之间 光环你啊！ 我觉得你系正常人咯，佢系唔正常咯。 因为佢 点解会中意洗碗噶？ 我觉得系责任感啫，即系你咁讲。因为我谂你都唔系好中意到，我一嚟哇碗啊！ 唔系啊，佢真系争住洗噶。 你见到嗰啲嘢咧，譬如白色嘅碟，佢上面有油渍，你抹走咗，由你自己一手一脚整干净佢嗰下，哇不得了！系同埋唔使点用脑啊，嗰个位。即係平時做嘅嘢太用腦咧，洗碗就唔使啦嘛，你重複性啦嘛，唔係有陣時一路做咗重複性嘅又可以幫到你諗嘅，所以我好 enjoy 個空間，我甚至乎閂埋廚房門，你哋唔好入嚟搞我，我自己個空間係我嘅，嗰十零分鐘，我 enjoy 緊嗰個洗碗嘅嗰樣嘢，係去到咁啊， 熱愛真係用 係嘛。有光环啦， 但开始系咪觉得呢个人好似有啲古怪系咪？ 冇唔古怪， 啲干净啲碗都开始攞嚟洗咧，就最黐线啦咁。即系呢一样系对另一半其中一个要求系 咪？ 希望有嘅嘢 系啦，希望有嘅。如果一样即系大围啲嘅就佢一定要有责任感咯。 咁使唔使都中意细路哥咧？ 最好咯， 嗯， 系啊，不过唔系必要啦， 嗯， 系。 咁咪所以遇到个男仔以前嗰啲可能拍拖嗰啲，即系符唔符 feel 到你头先讲嘅嗰啲，无论由洗碗嘅热爱去到责任感嗰啲，得唔得咧？佢哋 都 定系都难咧？原来要符合晒头先几个， 要符合晒都难嘅。只是洗碗都 都已经不要了嘛，萬中無一我呢啲 係啊，但係我會話原我又喺相處入面咧，我會發現原來喺朋友嘅層面同真係男女朋友大家嗰個責任係 唔一樣嘅， 係啊，係唔同嘅，所以有即係我都有啲嘅男朋友啦。有少量啦，少啦，即系我都同佢哋嘅分开都系因为大家个相处，嗯， 价值观可能有啲唔同 啦。系啦，系啦，系啦，个相处上面有问题，但系好嘅就系大家都会倾咯，即系大家都觉得完结都系有一啲原因，大家都要成长嘅，咁咪攞出嚟倾咁样咯。 系系，咁所以但系如果你谂翻自己拍拖时候嘅你，你会唔会觉得自己 harsh 啲咧？即系朋友嘅时候个责任大家会轻啲，但去到男女朋友，可能你对对方 严厉啲， 严厉啲啦。即系喂，准时报到又好啊， 雇佣 系啊，洗碗。你自己有冇发现到咧？ 会，我系超大唔同嘅，系超级明显嘅。朋友嘅话真系咩都冇所谓，即系咁，但系又相对嘅，即系我对你冇所谓嘅时候，你都唔好对我有所谓咯。即系可能时间嘅要求上边，咁但系我。即系我绝对会令到大家都觉得舒服嘅，个相处系舒服嘅。但系喺个责任上，譬如交代啊，或者有啲咩我要必须要做，我觉得冇嘢系必须到系、即系男女朋友系啦，男女朋友关系，但系男女朋友嘅关系咧，我就会嘅。即系譬如交代嘅，尤其是安全上面，即系净系因为安全，我都会俾佢知道好多嘢。即系譬如我嘅时间表系点样，就算佢冇问即系嗰个安全系除咗生理上嘅安全、心理上嘅安全，即系我都会好想俾佢知咯。咁所以同样地，其实我都希望佢会交代到俾我听。咁但系咧，亦都真系呢个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因为我俾我自己去进入你嘅生活嘅时候，其实对方唔一定觉得呢样嘢系重要 的。系啊， 系啊，咁所以有啲唔适合嘅位置就系喺呢度咯。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如果一早唔适合或者讲过啦，都做唔到嘅，就快啲就完结佢咯。 即系嗰个安全感或者即系报道有时嗰种安全咯，即系 send 个 message 话啱啱同两个男主持做完访问，放心， 冇事，系啦，影个样你睇你就知好安全噶啦，咁样先。 女神实验。 好啦，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俾阿 B 嘅。咁啊，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如果可以选择发一个完美嘅梦， 系啦，真系控 制到， 唔系梦想，系夜晚瞓觉 嗰啲梦嘅啫， 系 发完就冇噶啦。 系你可以控制到，你希望嗰个梦系会有啲咩情节，点样出现？ 我可以喺个梦度系咁食嘢， 而且唔会肥啊！ 系啊，而且唔会肥。 好好好啊！呢、這个每晚发一次嘅话，我日我朝早起身我就 朝早起身满 足 食餐稀饭啊！要 我想啊！ 有冇话想食几多咧？喺个梦入边 有哇，有得拣添 啊！系啊，你设计 你设计啊嘛，即系同边个啊，食啲乜嘢啊，喺边度啊，食几多啊嗰啲。 我谂系一入去就食到完咯，食到醒咯， 总之 keep 住食嗰个动作。 系啊，因为咧，其实喺现实生活中咧，点解咁中意食朱古力嘅嘢？系因为嗰个快感啊。 嗯， 系啊，咁即系叉鸡饭就饱肚啦。但系嗰啲越邪恶嘅嘢咧，系越兴奋嘅。 系即芝士、 芝士蛋糕啊，系啊，薯片。诶、哎，好彩咸嘅嘢我唔系好食。 O K O K， 系啦。但系总之朱古力嘅嘢我都好中意食。咁跟住，如果喺梦入边可以食得晒咧，已经快感完咧。起身就面对现实，而又唔使减肥， 系 几理想。 我想知道，即而家做咗一啲幕前嘅工作之后，会唔会话个体重或者性真系要控制翻，或者个饮食要控制啊？ 要啊要啊！ 吓、啊，咁例如系有冇目标定系？ 有啊！我咧入行之前咧，咁就同公司有倾过呢一个问题，咁公司就定咗一个 target 俾我啦，佢就话你减唔减到十磅， 嗯， 系啦，即系短期之内可能两个月咁样，嗰阵时有个限期嘅，两个月十磅得唔得？我话好，我试。咁跟住到可能去到几多个月嘅时候，廿磅啊，廿磅得唔得？跟住我话，其实十磅咧，即系嗰个嘅体重咧，对上嘅十磅咧，已经系我中一发育紧嗰个过程，即系嗰个曾经。系啦，然后我以后就系啊系啊，跟住以后我都冇再接触过嗰一个数字啦。跟住结果就即系两个月我就俾突咗咯，就俾咗12磅咯。咁嗰期就系忍口嘅，系忍口嘅。咁然后就好系咁食菜啊，或者啲铺田嘅嘢啊。 系 咁，但系又真系一个习惯咯。嗰期就好唔食朱古力嘅嘢，或者我食90% 嘅 dark chocolate 以上嘅，系、啦。都 OK 喎，咁样咁跟住依家就再追咯，再追磅数咯。 辛唔辛苦啊？ 其实嗰阵时唔辛苦嘅，因为唔使教书，咁好多时间系俾我自己去安排。我反而我好中意嗰种规律，即系每朝早起身磅重，跟住我7:30啊，我煮早餐十一烹嘅菜，跟住就食完之后就做两个钟运动，跟住然后就再食埋另一烹嘅菜，跟住练歌。即系我几中意一种有规律之余，每一日都知自己做乜。而我起身嗰下，我见到自己个体重系真系跌咗，嗰个成功感咯。咁不过依家系淡翻少少，因为就有压力啦，就唔系体重压力，系出歌嗰阵时，系啊，出歌跟住 就想食嘢， 食啲 comfort food， 等自己舒服啲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其一啦。跟住到真系要去出个派嗰首歌嘅时候有，即系我未做过呢一类嘅嘢，所以嗰下哇，诶，拍翻朱古力曲奇先咁样。 恭喜诗人。 咁啊，嚟到最后我哋咧就准备咗礼物送俾阿 B 嘅，呢一个题目就 系 黄色同埋开 心，系啦。先问一下，你想问咩？黄色啊， 黄色啊，黄色、啊。 点解拣黄色嘅？ 因为我中意黄色。 但你今日全身每样嘢黄色， 系啊，系。 咁你中意黄色嘅 系咯？个原因系 个位或者咩？即系你啲 accessory 会用黄色，定系你唔摆上身嘅咧？ 我睇下我身入边有冇先。我 佢要尝试揾翻一样嘢嚟说服我哋，佢真系好中意黄色啊！ 系佢孭住个黑色嘅背囊， 系啦， 今日嘅牛仔裤， 系啦， 真系冇入边。我要讲点？ 你说服唔到我， 说服唔到你。 我系好中意黄色，我都好多黄色嘅嘢嘅。 系， 例如 啊，我嘅文具嘅嘢啊，即系我嘅衫啊，真 系 好少黄色嘅，太难 carry 到啦。咁但系。冇啊，总之如果我可以揀一样嘢，譬如我当一啲生活必需品水樽咁样啦，我都一定会揀黄色。譬如买支笔咁样，我都一定会揀黄色。揀饮管我都一定会揀黄色，即系我好鍾意呢个颜色。 电话壳有冇系黄色啊？ 黑色。但系我要讲啦，但系咧，我个人咧 不断挑战佢 嘅。你讲一 句。我鍾意黄色，但系我个人。更追求實際，所以你嘅我嘅電話殼係黑色，因為佢夠堅硬。 哦，啊、 都係嘅，同埋襟污糟嘛，黑色 麻甩咯。即係我一揀呢一個，我啲朋友話：，哇，你呢啲 地即系做地盘高空跌落嚟嗰啲咧，都唔难系啦，先至会拣呢啲。佢话你可唔可以拣翻啲女仔啲嘅？我唔使要女仔，我要即 系 保护性强嘅，拣得佢就系、是。咁但系我中意个即系颜色上面，我就会有呢一个偏好咯。 O K， 咁啊，开心嗰样样嘢啦。 我觉得收礼物最想都系开心啫，我唔想刁难你哋，我想直接啲嘅、开心就得啦。系 咁，譬如收礼物方面，你有冇话即系中意系边一类型嘅嘢？即系实际啊， 嘢食啊，嘢食啊，嘢食啊， 同埋嘢食啦咁样。咁啊，我哋两个 你先啦，呢个啦，呢个啊， 好啦，我觉得呢一样咧，呢个都实际嘅，我觉得你应该用得着嘅，虽然未必完全用喺自己身上， 系 啦， 就唔记得带啦。 佢去咗边咧？喺度，佢个盒系黄色，但里边系好多种颜色。 哦 ，M M， 佢系蜡笔套装。 多谢 多谢，我系谂住你会有需要用得到啊，即系如果仲要收实际嘅嘢嘅话咧，呢个套装啊，同小朋友画画啊嗰啲，我觉得 呢个套装咧，我多谢你嘅， 系我多谢你嘅。 我多谢你啊！ 果然他两份送礼物有啲生疏， 我真系多谢你啊！ 因为咧呢个直情系呢一个牌子，我以前咧嗰几间学校都系用呢一只牌子。我多谢你令我知佢有64种颜色啊！我唔知道我用亲系12种颜色啊！我会用 实际啊嘛！我点知你咁中意食嘢？如果唔系，我真系买啲黄色嘅嘢食啊！ 我下次画画，送俾你。 好， 你应翻佢，多谢，我真系多谢你， 多谢。睇下你又送乜嘢？ 系啦，有啲咩会开心啊？你见到 你会开心、啊， 见到啲靓嘅嘢会开心啊嘛？有啲咩系靓啊？ 黄色嘅仲要， 中意黄色嘅 系咩啊？ 花， 我好紧张嘅，呢一下真系会。 系我买咗个盆栽。系种太阳花嘅， 咁似杯面， 系我都觉得好似杯面。但佢呢个系嗰啲伊斯加特宁嗰啲嚟嘅， 唔系呢个好喎、 啊。系啊，个兜可以攞嚟做其他嘢嘛。 同埋佢种太阳花嘛， 系啊， 开心啊嘛。 佢呢个系俾啲冇种开嘢嘅人，可能系 office 啊，喺自己间房简单，可能斋淋水就已经帮你包晒所有嘢噶啦。系啦、啊，即系系啦，俾啲简单。佢一个最小朋友套装，但我觉得呢、這个、个黄色就靓啲。咁我就買咗呢、這個， 要轉態喎佢。佢第一下頭先就，跟住突然咦咁樣喎。 因為佢真係咧有心在咧，呢、這個太陽花咧，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即或者咁講，我最中意嘅花都係太陽花， 哦、 因為咧佢係會跟住太陽走噶嘛，即係佢個感覺係 隨波逐流。 冇主见， 波嚟嘅咩嗰个？那個太阳 冇性格， 唔系啊，即系佢好似每一面都系望到个太阳。 我纯粹觉得见到花开心嘅 啫， 用唔着咩？画画几开心啊！ 好咩？哦， 我觉得佢系个盒系黄色， 系咁里边都系黄色，里边都系黄色噶嘛。 佢 大包围嘢先。是不是令你想起以前工作时候 那个新 酸是吧？没有没什么好补充啊，你都揀了，从我反应大家都知道了。 多谢 我真的多谢你， 我都多谢你上来。 多谢 今天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树里总爱写到细处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他跟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他穿，好多桥段，好多多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看在我爱你一下。想配合你，慢慢。 去深色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摊好放行李上，早上等着你起床。 啱啱听嘅呢一首啦，就系 Bianna 佢嘅 cover 作品啦，有呢一首《慢慢喜欢你》，系啦，咁啊，先睇一次三点半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疫情稍为稳定，但是仍然要留意源头不明个案，不能够掉以轻心。若果心急，重启经济活动未必理想。他又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至，明白市民希望轻松一下，但是需要自律。他又說，如果有四波疫情預料情況嚴峻，當局會為高危群組重複檢測。另外，當局已經找到一間酒店作為檢疫中心，有幾百間房間。十二名港人涉嫌偷越國邊境犯罪被內地刑事拘留。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回應事件的時候說，事件發生之後，政府有密切跟進，駐粵辦和入境處亦都有協助跟進，了解他們健康良好。入境處亦都已經在港接見家屬八次，大家聯繫達到八十次，但是要尊重國家司法權和司法程序，已經不斷跟進。张建宗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被问到，有报道指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施国文请辞是因为港区国安法。张建宗说尊重施国文的个人意愿，不宜揣测或者是批评。张建宗又说，今个星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国家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代表香港透过视像发言，表明国安法对香港有实在的需要。泰国首都曼谷再有大型集会，要求获军方支持的总理巴育下台，修改宪法和举行大选。部分人更加不理会政府压力，坚持提出改革，君主立宪制。示威者未有理会巴育指集会可能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警告，冒雨在法政大学的校园内聚集。大会早前期望有十万人参与抗议活动，规模是自2014年军方发动政变以来最大。警方就估计可能有五万人参加，当局部署一万名警察维持秩序，强调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内地科技企业腾讯据报在美国申请将旗下 WeChat 微信应用程式更改名称为 WeCom， 作为 WeChat 的潜在替代者。美国商务部早前宣布将会禁止涉及微信和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交易，牵涉多项措施，包括自今个月20号起禁止在美国境内的应用程式商店提供 TikTok 和微信应用程式和更新，亦都禁止微信在美国境内提供资金转移或者处理支付的任何服务。路透社报道，根据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记录，腾讯在上个月19号注册了 WeCom 商标。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将会在当地星期日之前发布监管规定，澄清哪些与微信相关的交易将会被禁止。报道又引述腾讯两位消息人士表示， WeCom 不在美国对微信交易禁令的范围之内。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工业中心咧，系龙翔工业大厦较早前中线有意外，咁意外仲未清理好噶。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狮子山隧道桥底。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工业大厦嘅中线有意外，龙尾排到接近狮隧桥底。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比較車多，車龍排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落山道。另外，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龍尾近油站，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車龍排到欣怡花園，九龍去翻將軍澳方向交通繁忙，龍尾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在城市花園。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車龍排到窩打路道，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車龍排到公主道橋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貨倉一段車龍排到近觀塘碼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喺大家同心抗疫嘅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嘅付出。想谢刘德华嘅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同你哋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一个坏了的人。 你没坏到，你只是未插电啫。嗱，而家你咪行得走得咯。 系，好神奇啊！ 仲有更加多神奇嘅嘢啊！你知唔知道其实盐水都可以发电啦？ 咁以后落盐咪可以点着盏灯啦？ 想知道就要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家俊、 李慧妍、 赵善恩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我哋会带大家走入去 电嘅世界。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张达明分享同郭富城拍摄新戏嘅感受。 比较可惜，我同阿成成又冇做过戏嘅之前，即系所以今次好想做就系因为有佢啊！我同佢对手嗰场，估唔到我一开始奋力流出眼泪嘅时候，话早咗少少，你可以再淡静啲去咁，我可以我试下啦咁样，所以都系好感动。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 O 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动漫迷的最爱，跨越四个十年的动漫主题曲流行榜。一起用音乐重温动漫的精彩片段。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动漫主题曲流行榜倒数特辑。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边个打嚟玩电话咧？唔知想揾你啊，可能。 好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噶。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30， 系时间系3:40啦，而家。 冇错啦， 就系41啦。 咁啊，今日我哋 啊，我想讲个歌，嗰位女同学啊， 哦系， 佢有复我， 有啊有啊， 系啊，佢有复我话，点解会无啦啦揾翻我？点样揾到我？ 系 佢记得我中文全名嘅。系啦，咁然后就上网 search 张俊浩啦。 嗯， 佢话第一个弹出嚟就系电台爆粗 事件， 咁跟住就喺 知道你而家做紧， 系啦，就喺祠堂嗰度就揾到我啲资料啊，揾、 哦、 到个 Instagram 啊，咁喺 Instagram 嗰度同我即同我倾起偈咁样咯。 我 search 张俊浩第一个 result， 张俊浩文化学原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系咩？我揾下先，等下先。 search 张俊豪，大家不如 search 张俊豪，睇下你揾到啲咩出嚟。 Google Top Search 咁样， 系啊， 应该唔得啦，睇下先。 系新闻嘅话就第一个系嘅，系啦。但系如果计 result 第一个系讲你， 咦系、 啊、大学教授啊， 百度巴科嗰个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博士生导师好劲。 佢第二个系黄冠斌嘅 Wiki 咯， 系啊， 因为我自己冇 Wiki 啊嘛，跟住就系、是、系咯，电台 DJ 直播节目嗰度嗰件事啦。 系啊，所以要揾你系容易嘅。 微博都有个叫张俊豪、哦， 系咩？ 系啊，但如果其他人搜寻有啲咩张俊豪阿一啊，张俊豪香港电台啊，张俊豪 I G 啊，同埋某某某被炒事件咯、啊， 同埋某某某结婚我喺度出现咗。 哦，系啊，系啊，诶、啊哎，自己上去睇啦， 自己 search 一喺 Google search 究竟边个结婚咧？我想睇下件事先， 大家 search 啊。 我扯，我知咩事啦？ 啲人问啫系嘛？ 唔系咁讲得啦。 唔系我哋同事 凌子维结婚啊？ 系啊，系 related search 关寻晚事啊，系 related search 啊，讲紧 系啦。 咁就系讲紧佢2013年有个活动就叫结婚进行曲啊。 哦，嗰时佢 同阿 Sugar 系啊系啊嗰件事啫。哦，冇嘢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几有趣咁、 啊。系啊，几有趣、啊。 search 喺同事嘅名会叫啲咩？几得意。大家 search 下，见到啲咩话俾我哋听。你继续揾下，你再谂下 search 咩人咩？听下今日推介。 喂，冇推介住， 仲有啊 ？search 埋你嗰个先。系啦，冇理由唔 search 你嗰个嘛。 走唔甩添。 系啊，邱国成。 我记得都系唔知某某大学嗰啲教授嚟噶，曾经出现。 咦，有邱国成咯，有。 哦，系啊，嗰阵时嘅。 哦，同埋旧年八月嘅一件事咯。 哇，我出现咗喺香港某一个政府机构。 哦，系啊。 跟住 少年资讯啊。 系啊，好多年前啊，嗰阵时。跟住仲有啲乜嘢？ 仲有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台长是谁，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台长是谁个 related search 几好玩啊！ 我揾到啦，揾到啦！作者邱国成，我出咗本书啊，叫《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市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演进》。 哦，系啊，仲有个环保触角项目主任邱国成。 哦，呢个真系我嚟嘅，呢个系我。 啊，呢个真系你嚟嘅。 即系我做个环保触角。我想讲，喂，讲埋呢样，真系讲埋，即系你见到嗰系嗰个新闻嚟噶嘛？ 系象牙嗰个嘛？ 因为当年代表嗰个团体咧，就去一个活动啊，咁然后我要代表我间公司去讲嘢啊，因为嗰时已经玩咗电台比赛，跟住同咗，喂，你开，即系嗰时又喺 Team Power 咧，佢话你有开咪，不如你代我哋去间公司讲下对于即系象牙嗰啲嘅嘢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就有讲啲资料， 原来嗰真系你嚟， 真系我嚟噶。香港系运送象牙往中国嘅主要转运站啊！嗰阵时好多年前讲啊，2013年， 系啊系啊，环保触角， 真系我 第二个添， 见噶嗰时仲方力申影相添， 真係講過呢單嘢，呢個真係我嚟嘅呢個，幾有趣喎。跟住係咯，做其他新聞冇乜其他啦， 冇啦冇啦，大家得閒自己 search 下我 ，search 下自己個名啊， 係啊，search 下邊個叫阿一啦， 好啦，我哋 聽推介 啦嘛，推介嚟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要多谢严琼提供咗呢个嘅题目俾我哋㗎。咁至于佢点样提供呢，转头话俾大家知。咁唔知大家有冇钓鱼嘅習慣啦，并唔係话返學啊上堂嘅时候钓鱼啊，而真係去海边嗰度坐喺度钓下鱼。咁话说呢，小弟有段时间呢忽然之间呢好想做呢个嘅活动。咁个画面系点样呢，即係穿着人字拖啊，踩着单车啊，去到筲箕湾海边那里就坐在那里钓鱼，然后就买罐汽水又好，咖啡又好，坐在那里听着收音机，那时还是听我爱广东歌样啦，听着收音机看着个日落，但不是筲箕湾那边是东面来的，应该看不到日落，总之就是对着个海，老人与海样坐个零两个钟啦。咁所以呢满心欢喜咁去准备。咁先至发现呢，原来钓鱼嘅学问呢係非常之深嘅。但係我又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你懂得钓鱼嘅话呢，係其实冇咩咁吸引嘅。不过呢一个嘅兴趣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啫。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就係推介你试下去学下钓鱼，老人与海一下。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今个星期我哋推介钓鱼，头先 要讲下个原因， 背后故事要讲。 你觉得应该喺阵间嘅时候先讲，你而家讲咗先啦。 而家讲咗先。 O、okay, K， 好啦。咁啊，话说咧，啱啱就同阿骚动音乐嘅主持口切严琼子就一齐即系倾下偈啦，系啊，即系大家互相关心下对方啦，系咪先？即系佢又走一个，我又走一个。咁都 搞咧， 系啦，都要互相，即系嗰啲叫咩啊，惺惺相惜啊，合肥相遇咁样，差一个中国省份合肥， 阿一 好旧，系呢个好旧，呢个好旧，呢个好旧，呢个真系 一同严琼，好惺惺相惜， 呢个 get 呢个 get 真系旧嘅呢个，我应该小学嘅时候已经听过噶啦。咁跟住之后咧，死啦！咁跟住之后讲起话，今个星期有首歌咧。就上咗第二位， 系就系 Candy 孙嘅如诗，跟住阿一听到之后话 吓，唔系佢话阿严琼系话，咦如诗今个礼拜上咗第二位，哦吓、如诗上咗第二位，咩如诗上咗第二位啊？跟住之后，哦 Candy 嗰首如诗上咗第二位，我第一下系以为钓鱼嗰啲如诗上咗第二位。我哋咩第二位咩排行榜呢？百货公司购物实录。咁跟住我就话：喂，细眼仔，不如讲下钓鱼嘅嘢。 而真系我哋两个都真系有钓鱼嘅经验。呢一个缘起实在太有趣。 然之后苏动音乐主持一齐反眼，反到后面。 系啦，两个主持一齐反白眼， 事正一齐反。 咁跟住之后，跟住你都 send 咗 message 俾阿 Candy 孙同佢讲话。我哋而家会转头会播佢首歌，然后系用如诗去踢嗰首歌。 然后 Candy 孙复我，佢话正啊 ，many friends make this joke 咁样。然后佢 send 咗一系列佢啲 friend send 咗咩相俾佢，包括喺张台上面有条鱼丝啦，影住喺类似大澳有啲咸鱼喺度挂住啦，甚至乎有人 send 咗鱿鱼丝。 佢应该呢啲做一啲宣传品啦，就好似何嗰时何光咁样， 嗰盏咁嘅莲花灯。 系啊 ，Candy 孙。考虑下揾我做嗰啲 creative 嗰啲啊， 我 OK 噶，我 你做咩啱啱接佢入嚟啊？ 度呢啲食字嘅，我 OK 噶。好啦，咁啊，讲翻钓鱼先。 钓鱼呢样嘢系啦，咁啊，你头先讲就系话喺 我话说，我真系有一段时间咧踩住架单车，嗰阵时我仲要系未换大车添啊，即系踩住架接车仔咧， 咁你好興見到筲箕灣一旁嗰度有好多嗰啲阿叔咧，都係咁樣嘅，著住件背心，有個斜孭袋，短褲人字拖，然後踩住架摺車，嗰架摺車已經係生晒瘦嗰只嚟嘅，即係你踩 road bike 咧，你係唔會踩出去釣魚嘅，因為你真係踩單車，你踩摺車先有個 feel 嘛，即係嗰啲阿叔 feel 啊，你明唔明？ 即係落去一陣間，係 啦，咁我就踩住架摺車出去，咁跟住之後咧，就好想去釣魚啦，咁但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咁跟住之後，咁我就去揾究竟喺呢、這個港島東嗰頭有啲咩嘅 地方可以釣啊？ 有咩地方可以釣魚啦？咁其實喺夜晚嘅話，喺鰂魚涌海旁嗰度有一堆人釣魚啦。咁再唔係你去到筲箕灣避風塘嗰度咧，就再就都多， 係 就是、潭公廟嗰度啦，係都多嘅。 嗯， 咁跟住之後，我就揾咗地方之後，就揾邊度可以買。嗰啲釣魚買魚絲係啦，嗰時唔識 Candy 酸啊嘛， 係啊，如果咪問佢啦， 問佢啦。咁跟住之後，咁我就去上網睇啊，邊度附近有，因為有啲網站咧係咩漁具之友或者釣魚之友網站，咁佢就會羅列曬咧，喺港島東或者成個香港唔同地區有啲咩嘅釣魚鋪頭嘅，係、 哦、 啦，即係陳發記。喺呢、這個筲箕灣道咁樣，哦，波仔記喺呢個嘅西環，咁啊 咁又有電話， 係啦，佢純粹提供個地址同埋名，因為可能佢始終唔係一啲叫做好熱門嘅鋪頭啊，咁、 哦、 你係要需時揾，咁有啲有心人就整咗個 list 啊，咁你睇下附近啦，即係其實你揾水族館都揾到嘅， 嗯， 即係究竟屋企附近邊度有啲水族館啊，唔係即係嗰啲叫咩金魚鋪， 係， 因為有啲可能要急買金魚嘅魚糧啊，或者一啲藥咧，咁都會上網去 search 嘅，咁有呢啲咁嘅 page 嘅。 系啊，因为我喺观塘嗰边都系又系揾呢啲 咯。其实都系咁揾嘅啫。咁啊，揾到之后咧就行入去睇啦。哇，大件事啦！好似你礼拜四个听众咁样，大件事啦，大件事咁贵嘅。跟住一句，阿老板娘逐条逐条，唔系唔应该逐条，逐支逐支嗰啲鱼竿啊，先拎出嚟话俾我知。 系 啊，有点分啊，基本入门啊，剩啊咁样啦。我系谂住出去 hea 下，你听我啱啱个 set 文，我系谂住出去 hea 下。 你玩一剂嘅啫， 玩一剂嘅啫。 你嗰个剂做天才小鱼郎咩？ 我都系出去玩一下，饮下汽水又好，坐喺度唔知坐个零两个钟又好，唔知做乜嘢咁样都好啊。哇，最平入门啊，我谂四五百蚊入到门一支。 差唔多， 四五百蚊入到门，咁佢贵嗰啲二三千蚊去到嘅， 嗯， 但问题系咩？四五百蚊你净系得嗰支嘢嚟唔够噶嘛？ 你仲要嗰、那个， 你仲要搞半器，我唔知叫咩鱼，我唔知叫咩咩，我真系唔记得咗叫咩咩， 即系搞， 系啦，即系如果大家睇嘅话，会有嚿嘢喺度搞噶嘛， 系啊， 咁嗰嚿嘢又几嚿水啦， 系啊，另外再砌噶嗰嚿， 然后你又要买一啲嘅钩啦，钩就好平嘅，一袋仔可能十零蚊有十几个咁样啦。 睇你钓咩鱼 系啦，咁你仲要买你可以买，然后佢有分咗假嗰啲鱼利，即系有假嘅鱼仔啦，咁你就贵啲啦。 系， 因为你就可以自己买啲铜重落去，然后钓鱼啦。 系， 然后你要买埋圆啦，咁嗰啲就好平嘅啫。咁只不过系嗰两嚿配件加埋已经成千蚊啦，即系你买最入门嘅，加埋成千啊！ 而你作为咁我就听平衡，冇理由使成千蚊啦。 你同我讲话出去踩段单车使成千蚊， 系啊， 我踩咗啲咩翻嚟啊？ 唔guarantee钓到， 系啦， 亦都未试过， 系 啦，你未识享受个乐趣，但已经使咗成千蚊， 冇错啦。咁所以个反应就同你个听众一样，大件事啦。咁我就即刻谂起一样嘢，呢、這个世界有样嘢叫鱼排， 哦，系， 系啦， 啊， 唔系人哋养鱼嗰啲鱼排啊， 哦，我系谂起嗰个啊， 系。有个好似类似你放风筝嗰啲有啲人叫鱼板嘅，系、 嗯、 啦，但系都可以叫鱼， 好平 嘅 啫。 系啦，有啲叫鱼板或者叫鱼，佢都系写翻个牌子嘅、 嗯， 即系大排档个牌子，有啲系咁写啦。咁咪睇你点叫啦。我两个都听过，咁嗰啲咧就平啲廿蚊嘅啫，即系廿蚊，即系好似你喺公园嗰度买个风筝咁样啦。 然后就卷啲鱼丝卷喺上 面。咁老板嚟话你试下去啦，咁样哦，咁我买咗嗰个去啦，去钓鱼啦。 本来谂住做你千几蚊生意，最后做你廿蚊生意。 唔系，咁我都买埋个钩，同埋买埋啲圆嘅，都使咗四五十蚊噶啦。系啊， 但系差好远啦。 咁跟住之后咧，咁佢教我去绑嗰个钩啊，同埋如何摆嗰条红虫啊。 哦， 即系佢卖咗啲急冻红虫俾我。 哦，系。 系啦，咁同埋点样放落去嗰啲嘢，系啦，即系佢有教我点样去绑嘅，即系要打个结噶嘛，系咪先？我喺海边用咗两个钟就系为咗打结， 系基本上冇钓过任何鱼啊， 好难啊，因为 我觉得好难啊，可能我只手比较粗咧，即系我啲粗人咧，只手比较粗啦。 哦， 哇，即系打咗好耐都捽唔到个结出嚟啊。 嗯， 咁、 嗯、 然后咧，你抌咗落海之后咧，个结可能唔知点样整得唔靓啦，或者唔实啦， 就松啦， 就松啦。咁然后嗰啲红虫咧又散开晒，因为你要其实要捽佢、捻佢，令到佢可以好叫做。黐得喺个勾嗰度，黐得靓啲，你先至唔会散开晒噶嘛。因为你一散开晒喺你浸入水入边散开晒，其实就 冇 意 义噶啦。 系啊，咁所以就系嗰个技巧咯。我基本上系搞咗两个零钟之后我就放弃啦。 太阳都落山， 系啊， 都仲未放到落去。 喂，我放，我有放到去，我就系放到落去之后冇反应嘅，跟住拎一拎起，咦，咩都冇晒、啊。 你谂下，如果你使千几蚊，嗰件事系重大件。 喂，但系调翻转谂，我有一下谂。会唔会我使千几蚊，其实我就绑到个结咧？ 唔会，我话俾你听。哦，就短讲少少。我嗰阵时钓鱼系咩情况呢？我翻嗰份工喺西贡嗰边做啲睇树啦。 系系系。 咁因为嗰时食饭咧就系喺嗰个叫咩码头啊？白沙湾码头咪有个快餐店茶餐厅嘅。高食完 lunch 之后咧，好好天，跟个同事话。不如我哋钓鱼啦，下昼嗰转，即食完 lunch 之后唔做嘢，跟住就买你讲嗰啲即鱼排啊，细细个嗰啲廿零三。 系系 咁然后就买咗一兜啦，咁啲同事有两三个好似好有经验咁，跟住就教，即系有人帮我绑嗰啲结就好啲嘅，绑好晒。跟住我话哦点样噶咁，我话你勾住嗰啲虫咁啊抌落去就得噶啦咁样。最后玩咗个零钟，我唔系钓鱼啊，我喂鱼啊，摆咗落去之后 系啊， 跟住见到佢喐，咦系咪得啦咁啊？一坐上嚟冇咗，跟住我就觉得钓鱼呢一件事根本啲人话耐性咯，就系呢一样 咯。我有耐性，我冇钱啫嘛我。 如果你使千几蚊都系咁，嗰、那个故事 唔系，但系调翻嗱，真系使千几蚊，你会试下抌耐性落去嘅。你即系你买咗啊嘛？ 我冇买到， 哦、 我买咗都系廿零蚊。我老豆就有买啦，嗰时佢跟啲 uncle 咧、啊，去东涌嗰度真系成班啲朋友钓鱼啊。 咁而家点啊？知嘢？ 佢知嘢仲好在屋企啊？ 你老豆， 你老豆知嘢 点啊？ 仲肯摆喺个柜度咯？ 要唔要啊？ 你系咪想攞我老豆知嘢？ 搞笑一嚿水收唔收？ 买我老豆佢啱啱俾支嘢你玩咯， 家传之宝。 我老豆都攞支嘢出去钓鱼啫嘛，但系佢好耐冇出去跟 uncle 出去钓鱼啦。自从嗰个 uncle 过咗身之后，佢话冇即系冇人跟住去玩咧。 set 嘅个， 咁佢就冇系啦。 sorry 啊，咁 set 咁佢支嘢就嗰啲叫咩咧？封印咗喺屋企啊。所以我就系知佢有拆件咁样，即系可以分几 part 咁样。我翻去问下老豆啊，今晚我同咁想借你支嗰支鱼竿出去用下咁样。应该都做 播过，播过，播过 啦，播过啦，到呢个位置都 差翻三分钟， 系啊，系啊，俾 Candy 听到就好啦，呢个用个生命嘅方法听 Candy 啊，不如我哋一齐去钓鱼啊！你知唔知鱼丝都有分好多种嘅，几多磅嘅拉力啊？ 系。 谁无与谁不分，趁你原是枯萎的根。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躲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如是世代，你可和惧于谁拼出的未来？哦哦，你拼出的未来。哦，愿路中退越难，随着那烟。谁梦 都整翻首歌，叫鱼标啊， 鱼干鸡煲鱼干。我谂起头先呢个，我觉得呢一首歌唔会唔知会唔会咧， 系一系列嘅创作咯，钓鱼嘅创作， 系啊， 鱼丝啦，鱼标啦，咁、那个标字可以再食字嘅啫， 系啊， 系啊，可以个标型咁样，系啦、 啊，鱼丸啦， 系啦、啊，鱼蛋啦、 啊，仲有啲咩鱼鱼咩？ 渔夫啊， 渔夫啊， 啊几好渔夫呢、這个，可以系寻常事嘅主持， 好嘢， 转头可以听寻常事认真做， 拜， 最中意听啦。